宇宙历799年，帝国历490年4月26日，巴米利恩星域的会战在混战情况进入的第三天，莱因哈特·罗格兰以及杨威利都不愿意僵持下去，希望尽早收拾战线。 平白的消耗了这么多的战力，真是伤脑筋啊！我们打了一场糟糕的仗。唉，要是有更多的兵力，那就好了。再多10000艘，不，5000艘，不，3000艘就可以了。这么一来的话， 第二天4月27日，杨威利完成军队的重新编程之后，突然之间转成快攻。 同盟军转成发动快攻了。 迎击。 集中炮火攻击敌阵的中央。突进。 报告，已经完全突破了。 太薄了，下一波的敌军马上就会来的。 照这个样子突进敌军阵营，以零距离射击收拾敌军， 突破敌阵。前方又发现敌军，逐渐向左右两方展开。 切，他们到底部署了几层的防御阵？又不是古代女人穿的衬裙，这么多层啊！ 尤涅夫队长，空战队已经在待机状态，没有什么问题。 这样啊，跟全体队员说一声辛苦了。 是。 哎，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集赘述，少的请多的喝酒，一架战机一杯 whisky。 你还是老样子，这么喜欢赌啊？ 干嘛，你又在玩填字游戏啊？你真的玩不烦呢。我看看啊，每个人一生都会经验过一次的是嘿嘿，这答案是那个了。 我知道你大概在想些什么事情，字首是 F 的7个字母。 哎，我知道，一定是第一题。哎，不对，字太多了， 是 funeral 葬礼。 真是不吉利。说定了，一架战机一杯 whisky。 哦，不好意思啊，每次让你请喝酒。 你继续说吧。4月29日，杨舰队已经突破帝国军的第8层防御阵营，但是在这前面又出现了新的防御阵营。 好惊人的厚度跟深度啊， 就好像剥派皮一样，防御阵一层一层接着出现，根本没有极限。 不过事到如今，总不能停止吧？要继续剥到第9层的皮嘛？或者是，我们还要…… 到了这个地步，就算我们停止前进，也不会得到任何好处。虽然可以嗅到罗格兰公爵的阴谋诡计，不过也只能前进了。 元帅， 什么事？ 报告元帅，罗格兰公爵到底想要干什么？我觉得我好像知道。 表现方法要力求正确。罗格兰公爵到底在想些什么，以及他到底做些什么，这两者之间可能相差了1光年的距离。 是，但是目前的情况，我认为相差不到1光年的距离。 你说说看呢。 我认为罗格兰公爵的目的是在于强行消耗我们的军力，而且是物质与心理两方面的，所以当我们突破一个阵型之后，过不久第二个阵型就会接着出现，就是这个缘故。 他说得很对， 而且他们并不是从正前方过来的，如果是从前面过来的话，应该会被传感器发现，罗格兰要掌握战况也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再说我军跟罗格兰公爵的本队之间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我认为敌军的兵力是类似薄卡片一样左右配置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从左右飘飞过来的，然后出现在我军的前方。想办法解决这个的话，就可以直击罗格兰公爵的大本营，不是吗？ 这样啊，你说得很对，你分析得非常有道理。 报告，帝国军的战斗机接近当中。 立刻派波布兰、尤涅夫两支战队迎击。 威士忌、莱姆、伏特加、苹果杰克，各中队的到齐了吧？别给敌军给吃掉了啊！要把敌军吃掉，照我教你们的三机一体。好，散开。 同盟军的家伙，别以为用同样的招数永远行得通。各机，不要乱了编队，我们也以三机一组，把他们统统赶进我们的舰炮射程里。 就凭你也想跟我对抗啊？告诉你，你还早了半个世纪呢。 不要射击，这样会射中我们的舰队。 就这样把他们赶到舰队那里。 这个可不能算进脊椎术当中啊！切，再这样子拖拖拉拉的，说不定真的要请尤涅夫那个家伙喝酒了。 空战朝着对我军有利的方向展开，过不了多久就可以确保制空权了。 嗯。各个中队，报告损伤情况。 这里是威士忌中队，损失7架飞机。 这里是莱姆中队，14机生存。 这里是伏特加，被打掉了8机。 苹果杰克呢？怎么样了？ 苹果杰克中队的生存者，包含下官在内，只有2名，只有2名而已，其他的全部战死，其他的全部…… 哎，怎么了？苹果杰克中队，莫兰贝尔上尉，快点回答！ 我是沙姆契夫斯基准尉，苹果杰克中队的生存者，现在只有下官一个人。 元帅，我方的战机群处于不利的情势，我看我们暂时收回来，把精神专注于舰队的空防上，可能会比较妥当一些。 好，就这么办吧。 哎，你们的队长怎么了？我想看看他比我难看的脸色。他人呢？ 现在由下官代替尤涅夫战队代理队长的职务，波布兰中校。 我没有心情听拐弯抹角的说明，尤涅夫那个家伙到底怎么样了？ 队长已经战死了。 被几架战机干掉的？ 啊， 我在问你，是被几架战机干掉的？凭尤涅夫的身手，不可能被一架战机干掉。帝国军到底有几架战机一起围攻尤涅夫？ 尤涅夫队长的战死，不是因为战机格斗战而死的，是被巡航舰上的炮击给击中。 这样啊，要解决尤涅夫那个家伙，居然要用到巡航舰才可以。这样的话，要解决我的时候，可能需要10艘战舰了。 突破敌阵。 罗格兰公爵的战术是利用极其极端的纵深阵，企图持续消耗我军的战力。就如米兹中尉所说的一样，照这样前进下去的确是很愚劣的做法，不过停下来会给他们争取到时间。这么做还是一样中了他们的圈套，所以如何瓦解敌军一层一层深厚的布阵是我们唯一的胜机所在。因此我决定暂时后退，前进小行星群里去。 敌军后退了。 是的，后退了80万公里左右，躲到小行星群里去了。 罗格兰公爵莱因哈特为了承接杨威利发动的攻势，准备了24段以上的营级阵，而且 一旦被突破，防御阵的兵力随即左右扩散，绕到敌军的后方去，再度组成新的防御阵型。同盟军为了对抗无限的防御阵，已经显出疲惫的状态，但是这对善于采用先制攻击的莱因哈特而言，也是一场必须要求自己做出超越自己耐性的作战。 报告，敌军舰队出动了，从我军方向看来，是往左翼的方向急速移动中，舰数大约一万艘。 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不认为杨威利这个人他会随便的分散兵力，他的目的很有可能是想要分散我们的兵力吧。问题是出动的是不是敌军的主力？ 从他故意让我们发现他们的动向看来，这很可能是个诱饵，说不定这就是他们的主力部队。不过不管怎么样，把我们的兵力分散都是愚蠢的策略。元帅，请下决定吧。 全军转向左翼方向前进，敌军这一招看起来是诱饵，其实是移动实际的兵力，我们要正面截击，给他们来个迎头痛击。 进入有效射程， 好，准备炮击。哎，怎么了？ 敌军扩大了。您请看这里， 这个是陷阱。 报告，后方有别的敌影急速突进中， 以最大战速突进，一举攻入敌军的大本营。 丧失这个机会，我们就没有胜机了。 绝对不可以让敌军接近罗格兰公爵。 全舰180度回头， 别让敌军回去，全舰朝着敌军舰队切入。 军的舰队崩散了， 一举集中炮火攻击，将敌军切断，突击。 就是现在，全舰右舷90度回头，一起炮击。 啊！ 报告，后方有人折断了，我们已经被敌军重重包围，请求支援。 亚特林肯舰队持续溃灭中，波拉斯基舰队也处于战线崩溃状态，敌军舰队接近中， 被他摆了一道。一胜再胜，一胜再胜，结果到了最后一败涂地吧，吉尔艾斯，我是一个只能够走到这种地步的人了。 元帅，我们已经把太空梭准备好了，请您下决定逃脱吧。 你们也太自以为是了吧，必要的时候选择逃亡的这种战法我可是没有学过，有懦弱的人最后成为胜利者的例子吗？ 请恕末将斗胆直言，即使在此时脱离了战场，这也不表示就是败北的意思啊。可以集结众指挥官的舰队，下一次再找杨威利复仇。 如果我在这里惧怕杨威利而逃走的话，那么那些为我战死的人会笑我什么宇宙的霸者，一定在天堂或地狱这样嘲笑我的。难道说你们这几个人要让我成为笑柄吗？ 元帅，千万不要如此轻忽您宝贵的生命啊！我们期待下一次东山再起，现在立刻脱逃吧。 出了什么事？ 是妙拉舰队，是妙拉舰队来援了，我们有救了。 不准停止攻击，继续把敌军挡回去。确定了没有？ 确定了，总旗舰伯伦希尔依然健在。 终于赶上了。那么我们的舰队呢？ 强行过来的时候有很多战舰脱落了，目前抵达这里的大约有六成左右。 不要紧，切入跟敌军的空隙里，一定要全力守住罗格兰公爵。 为了完成大包围网，分散出击的帝国军众指挥官当中，最先回头发动攻击的是奈哈特妙拉。然而这其中也是有原因的。 什么？他们说一仗都不打就要投降？ 是啊，完全不做抵抗。 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庆幸的事，不过也太没种了。 就是啊，为什么呢？要把现在对同盟而言这么重要的贵重物资全数交到敌军手里去，下官无法接受。 就是啊，如果我们守不了这些物资的话，至少也应该用放射能将它们污染，让敌军无法使用才对啊。 没错，如果要让敌军使用的话，就应该这么做， 不能白白送给他们。 各位， 就是啊， 这里囤积的物资都是民生必需品，不论统治者或者是政治体制如何改变，我们都不能破坏民间老百姓的生活。帝国军已经答应将这些物资完全提供给民众使用，既然这样的话，不必要的血就不要让它流了。 我没有办法接受， 这是立敌的行为， 你太懦弱了。 就是啊， 这样子， 我拼上这条命也要阻止你。 你们难道不了解司令官的用意吗？ 卖国贼！ 我会遵守承诺，这些物资我们不会收回来自己用，一定要把它提供给民间的。 谢谢。 看来我好像误会你了。怎么样？考虑考虑，干脆留下来帮帮我，我会准备个职位让你发挥所长的。 谢谢你的好意，我是一个胆小的人，很在乎世人对我的评判。如果是人说我是为了地位把物资卖出去的话，这样我会受不了的。只要你让我的部下安全返回海尼塞就够了。 是吗？ 指挥官，下午2:20，罗格兰元帅旗下的职位舰队在巴米利恩星域遇上了敌军的舰队，现在进入战斗状态， 开始打了。留下守备要员，其余的全舰朝巴米利恩前进。赶不及的舰队脱落也没关系，快点。 由于压制刘斯卡星域的物资集结基地所需的日数缩短的关系，妙拉舰队比其他舰队提早抵达巴米利恩星域。从结果来看，基地司令官科库兰的判断使得杨舰队丧失了切断莱因哈特罗格兰命脉的大好机会，但是这应该如何评价呢？只能等待后世历史学家的判断了。 敌军舰队旗舰确认，战舰伦贝特是妙拉的舰队，怎么不是疾风之狼呢？ 哎，这一次陷入权威主义的迷思了，居然没有把妙拉计算在里面，真糟糕。 不会因为对方多了一个舰队而已就逃跑吧？我想我们司令官应该不会就这么容易认输啊。我还想见识一下奇迹扬威力的本事呢。 别让敌军入侵，只要再一下子，只要再一下子就能攻下敌军的旗舰了。 指挥官，不行啊，照这个样子下去战线无法维持啊。我军部队的损害已经高达2000艘了，如果继续硬撑下去恐怕会导致全军覆没。 开玩笑，才1个多小时而已就已经损失了60%以上的战舰吗？ 是。 妙拉舰队现在已经完全切进来了。 真是一个良将，判断正确，仗打得很好，救主军也救得好。 现在不是佩服他的时候，我们的能力还有体力都已经开始见底了。 战舰阿奇里斯击沉，莱欧尼摩顿指挥官战死。 妙拉做得很好， 可是敌军包围我军舰队的包围网没有溃散，吴宁说已经濒临歼灭的危机了。 啊！打死我呀！ 密集起来，不可以再让他们打下去。 无论如何都要跟大本营取得联络，请求援军。 我们没有剩余的战力，叫他在那个地方战死。如果他有话想说的话，迟早我会在天堂听他说。 叫我死，好，我就死给你看。我先死的话，就可以先到天堂当老大了。到时候我就派一些杂活给你做，莱因哈特·罗格兰这小子。全舰最大战速，呼应从外围来的我方炮击，集中一点发动攻击，突破包围网， 把敌军集中攻击的包围网给打开。 包围网破了， 很好，脱离，救出我方舰队，切入， 发动炮击，尽可能正确，而且要有效率。 损伤六处，核融合炉破损，危险状态。 指挥官，请您赶快脱逃吧，这艘舰艇的命运快要终结了。 好吧，把司令部移到其他舰上。离我们最近的战舰是哪一艘？ 最近的是诺修泰德舰队。 嗯，下令全体退出。 是， 全体退出。 我说全体退出，你当然也要搭太空梭走了。 可是， 这是命令。 是。 然而，妙拉将司令部移转到的诺修泰德也遭到同盟军炮火攻击，不久便陷入无法航行的状态。妙拉一行人离开之后，马上被击沉了。 到底是好运还是坏运？ 妙拉把司令部移到欧凡布鲁夫战舰，两个小时之后又转乘到赫尔丁战舰。妙拉就这样以不撤出战场的决心继续奋战，这种奋战精神日后得到铁臂妙拉的美誉。然而，把妙拉参战这个极其危险的要素排除之后，杨威利在新的计算下重新构筑战线。终于，同盟军的炮列把莱因哈特的旗舰伯伦希尔捕捉在炮击的射程之内。 敌阵完全突破，敌军的总旗舰捕捉，炮击准备完毕。 巴米利恩星域会战两军打得如火如荼之际，希达看出莱因哈特的心思，想出了一个计策要找米达商量。这会是什么计策呢？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急转。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